我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北风1级左右，空气非常的干燥，提醒您注意补水。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67年的清王朝，为今天的北京城打下了鲜明而深刻的烙印。从城市布局到风俗习惯，从文学艺术到饮食起居，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翻开《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满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哪儿？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真的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吗？入关之前，满族人把关公叫做关马法，究竟是几个意思？与契丹人建立辽、女真人建立金、蒙古族建立元相比，满族统治者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齐民分城而居的政策？为什么清朝会有那么多需要避讳的字眼儿？为什么那个时代出现了历史上极为惨烈的文字狱？马建农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理性的思考和温暖的笔触为我们娓娓道来。本期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马建农先生的新书《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让我们一起穿越回清代的北京城。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节目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本关于北京历史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马建农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马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觉得最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学术专著的这个版式啊，这个感觉。然后当我翻开第一章的时候，我的这种刻板印象被打破了啊，非常的好看。我是普通的读者，我不是清史的专业研究人员啊，也没有这方面的学业要求，但是让我看得津津有味。我觉得学术著作最珍贵的一点是它能够深入浅出。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本清代文化通史，看看这个篇目啊，当然是从满族入关之前写的。一会儿我们还要让马老师讲一讲这部分啊，清王朝建立啊，还有北京清代政治文化的地位的确立，然后往后翻呢，北京琉璃厂兴起，清代文学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北京教育的发展，宗教文化的发展，宫廷文化，会馆文化，清朝前置政策对北京文化的发展，包括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一个篇目都够我们讲一个小时还讲不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择其中大家并不是很了解的很有意思的点和大家分享啊。我觉得生活在北京城，刚才马老师说的所有文化样态我们其实都有感受，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表象，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前面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我觉得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看看这个城市的前世，你就更理解它的今生，它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个样子啊？ 它其实是有历史渊源和最初的形成原因的。其实我很喜欢马老师第一章写的这个主题啊，他在说清王朝入关之前他的这个兴起。我觉得落笔第一部分我也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虽然是清代卷啊，但是他们打哪儿来的我们要交代清楚。马老师这样写道，这是第一章开篇的文字。1644年的甲申年，北京城经历了这座城市发展过程中最为波折的一年。从明崇祯17年到大顺永昌元年，再到清顺治元年，短短一年，这座具有浑厚文化积淀的古都三易其首。当多尔衮率领八旗兵丁进入北京城并确定其为都城，标志着满洲统治者正式入主中原，清王朝开始了267年的统治，北京的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1644年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可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明朝1368年明朝建立，那么实际上明成祖时候才确立，永乐年间才确立定都于北京，大明王朝的都城瞬间就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给占领了。而且李自成占领以后非常迅速的就登基，然后建立大顺政权。那么从一般概念来说，一个政权的更迭这算完成吗？他应该，李自成应该是在这儿坐上他的大顺皇帝了。但是就是由于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加上各种当时历史的原因，特别是这个吴十三桂的突然反水，这样呢就是在李自成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么吴十三桂领着清兵就进来了。所以很短的时间北京叫再一起手。那么多尔衮带着清兵进来以后，马上就宣布在立北京为都。所以说你说一座城市在一年内三易起手，这在北京历史上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是 1644年他在北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间确实是一个太特殊的意义。 所以马老师的笔触啊，刚一开篇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历史上的1644年。以这儿为点啊，其实您后来的文字在写满族兴起与大清政权的建立这一段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聊聊。对于满族未入关之前它的历史，很多朋友其实是有了解的。比如说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历史书上有很多词，比如说肃慎人、黑水漠河、女真啊，这些名我们听着都熟悉，但是说它确切的意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可能大家又好像未曾真的了解。我们让马老师给解释解释。 这个肃慎人啊，这是应该说他是东北地区，这个尤其是咱们讲这个白山黑水之间最早的原住民了。当时呢还是处于这个氏族部落时期。在《左传》中间就有过记载，就是肃慎燕伯无北土也，就是先秦一直到汉，这时候在东北地区主要是原住民叫肃慎。那么后来呢又出现这个黑水漠河。黑水漠河呢主要是这个到这个隋唐以后啊，这些居民被称为漠河。然后呢他在漠河这个他也是作为这个氏族部落的这么一个应该是原始状态的。唐代开元年的时候啊，东北设这个黑水都督府，来管理东北地区。那么黑水都督府管辖的就是黑龙江流域的这些当地的居民被称为黑水漠河。这应该是这个隋唐时期的对于东北地区的居民的一种称谓。那么实际上这批人就是后来满洲人的最早的祖先。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到这个隋唐以后 尤其到五代时期，当时契丹人发展起来，然后呢南一直到中原地区，他控制了应该是黄河流域以北的地区，那么他也向东北发展，这样他也控制了东北。他在这个控制东北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的黑水漠河这个称谓改成女真，所以后来比如说我们说金王朝建立是女真人，它实际上就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黑水漠河的。后来是因为要避讳这个辽真宗耶律宗真的名讳，所以这样呢不能叫女真人了，就改成女直。所以在明史里头好多记载讲到女真人的时候，他还有沿用那个就是女直， 其实就是女真。 对， 嗯， 但是你不管是讲这个肃慎人还是黑水漠河还是后来的女真人女直人，他主要指的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流域的早期的居民，它的整体社会形态应该说当时主要还是在原始部落时期的这个社会形态，相对于中原地区它的社会形态发展还是比较晚的。 对，就是包括文明程度， 它是后来的满洲人，就我们说的满族，它的祖先。这个女真人后来到这个辽代末年啊，当时女真她因为她是氏族部落社会嘛，她有不同的部落，那么其中有一个部落就是当时有这个阿骨达，当时她起兵主要是反抗这个契丹人的统治和压迫， 完颜阿骨达哈。 对，然后呢她在这个反抗过程中逐渐的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这样逐渐的发展起来以后呢，他建立了金朝政权。然后呢，金朝政权后来又入主中原，统治了就是淮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金代。那么北京呢，在金代时候被设为金中都。 对， 这是入主中原这一支，在黑龙江流域原来留下的那个黑水漠河，后来盖上叫女真人的那批人，仍然在东北地区居住，但是呢他的整个社会形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金朝呢和这个辽代啊，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是入主中原，他们愿意去学习效仿中原文化，但是他又想保留自己的很多东西，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他对这个汉族的官员包括汉族的文人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实际上从辽开始到金，它有一个体制叫什么，叫两面官制。就是一个官吏职务设俩人儿，一个是汉官，一个比如说是契丹人。到金代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个后来的这个清朝的官僚体系里头实际上还留有这个痕迹。 那我们今天说满族人啊，他建立了清朝，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满族人，他比如说他说后金，他后来为什么要把自己改成清，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翻篇了我们叫清了，那是一个什么点？ 他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在东北地区设立各个卫所，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建州卫所。当时呢这些卫所主要是管理统治这个当地的原住民。那么应该说到万历年间的时候，当时这个建州卫的建州女真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算是部落首领吧，就咱们后来知道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明朝的这种统治啊，尤其明朝在当地的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来说，他有管理的一面，也确实有压迫的一面，所以他反抗明朝的压迫，因此呢他开始起兵反抗。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建立过政权，这个政权呢叫后金。他当时呢是仿效着这个金朝，所以建了一个这个叫大金国，那么历史上为了跟那个区分，所以称之为后金。 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明朝的天启五年，也就是说1625年， 嗯， 大概是这个时间。努尔哈赤没多久，这个因为这个作战中间受伤而伤病而死，他的孩子呢就是皇太极继位。皇太极继位的时候，说老实话，他是要继承子承父业，他要继承父亲的这个宏伟大志的，他要创立一个新的时代，他要创立一个新的王朝。因此呢，在这个崇祯九年，也就是1636年，努尔哈赤建这个后金叫大清。 哦， 1636年就是崇祯九年的事儿。 哦， 那么从这个时候应该说由满洲人，就后来我们说的满族，构筑的一个新的王朝政权实际上开始建立了。所以我们说啊，比如说清朝的建立，如果要讲1644的话， 对， 那是他在全国确立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嗯， 实际上清朝建立最早应该说 1636年 他建国大清。 267年的清王朝为今天的北京城打下了鲜明而深刻的烙印，从城市布局到风俗习惯，从文学艺术到饮食起居。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翻开《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满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哪儿？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真的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吗？入关之前，满族人把关公叫做关马法，究竟是几个意思？与契丹人建立辽、女真人建立金、蒙古族建立元相比，满族统治者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齐民分城而居的政策？为什么清朝会有那么多需要避讳的字眼儿？为什么那个时代出现了历史上极为惨烈的文字狱？马建农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理性的思考和温暖的笔触为我们娓娓道来。本期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马建农先生的新书《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让我们一起穿越回清代的北京城。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为您推介的这本新书是《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马建农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的节目，马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大致的内容，它的脉络。我们讲到了清入关之前它的历史。刚才他说到了努尔哈赤啊，其实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马老师还在聊，与契丹人建立辽、女真人建立金、蒙古建立元相比，满族统治者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他最大的区别在于，入主中原之前，各个方面他都全盘接受了中原儒家思想、先进的汉文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努尔哈赤，这书里就写到了，努尔哈赤其实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喜欢《水浒传》，而且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设立了科举制度，设立了六部。关外的满族非常喜欢关公，称他为关妈法。这关妈法是什么意思？ 妈法就是咱们中原地区讲的爷爷 啊，叫关爷爷、 关爷爷， 嗯， 关公老爷。 其实他那种对关公的崇拜，那种亲近的程度，和我们中原文化是一样的哈。 对， 嗯， 他是这样，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满洲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他和当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就是他们构建的辽、金、元这三个王朝，他们和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应该说他们对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接受的程度就已经非常高了。 嗯， 你比如说刚才您也谈了，就是比如说努尔哈赤当年他居然学汉文，而且呢喜欢看三国演义， 嗯， 水浒传， 嗯， 你想这都是，这些东西都是明朝开始出来的，很快他那就能看到啊。 对， 你可见就是东北地区当时对中原地区的汉文化， 嗯， 还是非常渴望的。他关键他有一个，当时可是 入有关的 山海关为界， 中原地区在历史上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有疏禁的，就是他禁止图书输出。所以从这点来说，就是努尔哈赤能看《三国演义》，能看《水浒传》，这说法挺不容易的。 对，当时应该算禁书。 那当然了，对于大明朝来说，那是不允许输出，向他那输出的。 嗯， 对不对？皇太极在天聪年的时候，他干了几件事。你比如说，他最早他仿效着明实录，他让他的官员开始记他的实录。 所谓实录指的 是，就是咱们说那是皇帝的起居， 就是 皇 帝干嘛就都记下来。 对对对对 是吧？ 对，每天干什么？ 哦、这个录像是 从明代开始就是明实录、 嗯， 清代有清实录嘛、嗯。但是天聪年，这个皇太极就开始啊干这个。天聪五年的时候，皇太极索性就是仿造着这个明代的这个政治体系。建立六部， 嗯， 那就是说他连政权体制、政权的框架结构，他都按照明代的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体制来建立。 所以说，你说这个民族啊，就是你好，那我就学你。 对啊，他 心甘情愿，就渴望性的这种学习 啊。 到这个天聪八年，也就是这个1634年，就是离他入主中原 还有十年 的功夫， 嗯、 他开始。按照中原政权的模样开科举， 人家都科举制度了啊。 对啊，把设立科举制度。他设立科举制度的时候，他就比中原地区设的考虑的全。 哦， 他设不同科，你比如说，他有他的满洲是两种，一种是你用满文的， 哦， 一种是你用汉文。 哦，你可以报满文的，也可以报汉文， 你也可以报汉文的。 哦， 这个满文的，你就是学满文的，你专门学这个的。然后你要学那个汉文的， 嗯、 你可以报那个。 嗯， 包括蒙古族也有这么干的，就是他那个科举制还分蒙古的， 哦， 然后也分汉人，根据他控制的区域不同的民族 人口，嗯， 他按类来管理，来取科。汉人。相对起来，就是在东北地区，汉人的文化程度相对高，所以他开科取士的时候，汉人 比例 取士的人数，这个满人和蒙古人加一块都没有汉人多， 实在考不过人家， 考不过人家嘛，对不对？但是你从那儿你可以看来，就是实际上在他入主中原前十年， 嗯， 他就已经开始，你看这个开科举。包括再往前他设六部、 嗯、 就是他在入主中原之前，他实际上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对， 但是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这种预热，其实对他后来入主中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当时这个吴三桂领他们入关的时候，多尔衮当时怎么说的？我率仁义之师出民于水火，是吧？ 对， 我其实不是统治你们，我是解救你们来了。 是， 嗯， 这个，所以多尔衮这个他进了北京以后，马上又干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厚葬崇祯， 你看看， 对不对？ 嗯， 他这以此来安抚嘛，就刚才您说他是率仁义之师啊，对不对？他是来救援的。第二个。就是一周以内，他就派专员到曲阜祭孔。 哦，你看 干什么？向中原大地的汉族士大夫， 嗯， 你们现在说汉族文人、汉族知识分子，表明我也是孔圣人的忠实信徒。 对，就摆出一个姿态。 对呀、啊， 嗯， 以此来表明他的法统地位。 对， 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你不要把我当成异族啊， 嗯， 对不对？我跟你一样都遵从孔圣人呐、 啊。对，就思想上能够和你拉近，嗯， 对啊、 嗯， 就是他是不光是思想拉近，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份要说得明明白白，我跟你一样， 嗯， 咱俩是一回事儿， 嗯， 你别拿我当藩邦异族，他是这个态度。 对， 那么从这条呢，他就是实际上通过厚葬。崇祯通过祭孔来用这种姿态昭告于天下，笼络汉族官员体系的人员， 嗯， 以及汉族的士大夫阶层， 所以他能顺利的接手 明代留下的这个巨大的财富啊。说到清朝哈、啊，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一样，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那几个民族，比如说辽啊、金啊、蒙古啊、元进来之后，他还是对前朝的，比如说宫殿、皇帝居住的地儿进行破坏或者搬迁，清可不一样。啊，清进来之后完全就住在紫禁城里头了啊！这个巨大的财富它并没有毁坏，当然这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让马老师给解释一下。 以往的中国古代的以往的政权更替，新的王朝出现，往往对前朝的痕迹要进行彻底的销毁， 嗯， 对不对？包括刚才您谈到的，就咱们说契丹人建的辽南京，然后等到女真人来了，然后就把辽南京城给毁了， 嗯， 一把火给燎了，重新建的金中都， 嗯， 到蒙古人来了，一把火又把金中都给烧了、 嗯， 这个文献记载是连烧两三个月。 哎，为什么他会这样？就我不要了， 对，他要 是巨额财富、啊， 他要销毁前朝的痕迹，然后以示新朝的 建立 、 嗯。 那么到元大都建立以后，那么到元末。这个朱元璋起义，然后随后呢就是建立了明朝政权， 嗯， 然后派徐达扫北， 对， 徐达来了，那就是除了把蒙古人都打跑以外，把大都城也给拆了， 对，而且我们是向西南移了嘛， 就是实际上这个元大都的时候，就元朝毁了金中都以后，他得重新建呐。 对呀、啊，他大运河，他当时为什么修大运河呀、啊？重新建的城没水。 所以他这些少数民族啊，有一个特点，他叫逐水而栖、 嗯。 当时呢，元大都是围着现在的北海这片水，他建的、 嗯， 他等于在东北方向建了一个新城。到这个徐达扫北的时候，他把这个元大都毁了，但是呢，他基本上是在原来的这个城圈的范围， 嗯， 又新建了一个。只不过他把北京城稍微南移了一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北土城、 嗯、 北土城公园， 嗯， 那个北土城就是元大都的北城墙， 对，现在有一个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对， 嗯， 元大都的这个南城墙， 嗯， 位置在今天长安街一线， 嗯， 那么实际上呢到这个后来建北京城市也往南移了， 对、嗯、 就是他这个，但是呢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原来的元大都的北京城的这么个轮廓，有一点它是彻底毁得干干净净的，就是元大都的宫殿，它彻底给毁了， 现在只留下城垣了， 哎， 嗯， 这宫殿在元大都宫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景山底下， 哦，在景山底下， 所以景山历史上也叫过镇山，镇谁呀、啊？ 镇着他呢。哦，是这样。 所以说过去啊，就是后朝一定要毁了前朝，他不光是要毁了历史痕迹，他作为他的一种文化心理或者统治心理或者是一种信仰，就是说我要有什么得镇得住你， 嗯， 我不能让你再翻身， 不能让你卷土重来， 对啊， 嗯， 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思路，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把这个中国古代这种后朝毁前朝的这个习惯一次给改了，他非但没把明代的北京城毁了，他反而出溜事就直接住上了。他这里两个因素，第一个、 嗯、 确确实实就是清军入关的时间非常仓促，就是在这个吴三桂突然翻水，然后提出来我要打回北京，我要救我家人等等等等、 嗯、 我要，当然他公开说的是我要是为这个崇祯皇上报仇嘛， 对，那时候崇祯已经死了， 对对， 嗯， 就是这个过程时间很短，所以说这个吴三桂这个请求多尔衮出兵，那么多尔衮在此之前还只是想着，哎，这个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要不要趁机打进去，他还在琢磨的时候 犹豫呢， 对啊，这时候突然就直接说我归顺你，然后你跟我一块打进去吧， 嗯， 因此这个时间很短，瞬间他又冲进来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些几万八旗兵丁、 嗯、 他住， 就是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咱们前头刚刚说的，就是说满洲人在东北发展的时候，他非常仰慕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他是有一种很崇敬的 天然的就向往，嗯， 对，他非常向往， 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快速进到北京城，然后呢紫禁城的那种 华丽 那种精美 高大、嗯、 对他来说 雄伟， 那就是一个 终于见着真的了， 蓬莱仙境啊，对不对、 他怎么还舍得说我把它脆了啊？这个， 所以说一方面他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确确实实这个对他来说太完美的设计了、太完美的建筑群体了，让他感觉到他已经进入了蓬莱仙境的感觉，对不对？当然就直接住进来了。 对， 所以说对于清王朝来说，他之所以没有像前朝那样毁了这个城市，有当时的具体的历史 原因， 也有这个民族在入关之前他对于汉文化接受程度，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当然后来紫禁城这个也按照这个满洲人的统治理念也做了一些改建的工作，但实际上整体的建筑格局、整体的建筑面貌没有发生过大变化。 对，那其实我们说今天的北京呈现着这样一个文化空间的构建，和他当时满洲入主中原之后实行的一个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也是这本书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翻到后来几乎每一章都会提到这六个字，叫齐民分城而居。 是，1644年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他马上就面临着他要解决居住问题，他这几万兵丁，就是骑丁啊，他们怎么居住？特别是顺治皇帝这个进入北京以后，宣布这个北京是大清朝的国都，他要住进来了。不光是顺治皇上，包括这个满族贵族，就咱们说这八旗，包括八旗的所有兵丁及其家眷，他们要解决一个居住问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就提出来，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就开始征房。那么到顺治三年的时候，清王朝正式提出叫齐民分城而居。所谓齐民分城而居，就是在内城，就咱们现在说二环路以内，原来老北京城墙以内，只允许八旗兵丁及其家眷居住。当然这八旗兵丁是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它不是按民族来分的，它是按照当时的社会身份来分的。 那时候就有汉八旗了， 那时候就有了，八旗里头有汉军八旗，所以它实际上是齐民分城而居，就是齐人和一般的 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这包括当然主要是汉族，也包括其他民族，比如回族啊等等等。所以他提出来这个叫齐民分城而居，一直到这个顺治五年前后，那他就索性就是你再不管我就强制了。所以说这个从顺治五年以后，就是北京城当时形成了，就是彻彻底底在内城，咱们今天说的就是二环路以内只允许齐人居住，然后其他的民族包括你的官员包括其他的一律迁到外头。那当时迁哪儿？没别的地方迁，正好就是在北京城的南边，就是咱们说崇文宣武这一带，因为当时有个外罗城， 对， 那大家就迁到这儿了。清代260多年，真正的北京城就是具有一个都城正常的城市功能的，不是二环路以外就是北京城圈里的，而是外罗城的那个北京城。 我们说宣南文化， 对， 是吧？ 所以就是咱们开玩笑说，就是说清代从顺治年间一直到1911年，北京城今天的二环路以内的是什么？应该说叫清朝皇上的大杂院。你想皇上住在紫禁城里头 最小那圈里， 对吧？最里头，然后呢周围皇城里头就是 他的 中央机构，中央机构的 中央机构 这个衙署办公的这些地方，然后再周边是他八旗兵丁守着他， 拱卫着他。 你想那你看他大北京城，这不就是皇上的大杂院吗？ 就其实没有活力哈， 是 不是那么生动？ 他已经不具有一个 城市基本的 正式城市，就是正常城市的基本 功 能了。它只是旗人在那儿居住的居住区了。应该这么理解。所以也就是因为清代实行的这种旗民分城而居制度，使得北京在这个历史发展中间，北京城的城市板块形成了不同的居民结构。而这种不同的居民结构反过来形成在北京 这座城市里头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你比如说相对于比如说齐鲁大地、三秦三晋大地等等，我们北京城这个范围很小了， 嗯， 但是就是在北京城这么一个范围内形成了不同文化板块的这种历史文化的一种形态。 267年的清王朝为今天的北京城打下了鲜明而深刻的烙印，从城市布局到风俗习惯，从文学艺术到饮食起居，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翻开《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满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哪儿？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真的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吗？入关之前，满族人把关公叫做“关马法”，究竟是几个意思？与契丹人建立辽、女真人建立金、蒙古族建立元相比，满族统治者最大的优势在哪里？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齐民分城而居的政策？为什么清朝会有那么多需要避讳的字眼儿？为什么那个时代出现了历史上极为惨烈的文字狱？马建农先生以详实的史料、理性的思考和温暖的笔触为我们娓娓道来。本期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一起阅读马建农先生的新书《北京文化通史·清代卷》，让我们一起穿越回清代的北京城。 节目所剩时间不多，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啊。我们知道在清朝出现了非常惨烈的文字狱，而且清朝对于这个避讳这个事儿好像特别的重视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不大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后统治中原地区，他一开始不是以一种非常宽容和接纳的心态去面对中原文化吗？为什么在他统治的时期出现了这么惨烈的避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和原因？ 他是这样啊，就是作为这个满洲人，这个入主中原以后，毕竟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毕竟他的整体的政治生态、文化形态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建立起的各个王朝，也落后于当时明代统治的中原、江南等地区的整体的文化程度、文化水平。所以说他刚入主中原的时候，出于统治需要，出于他控制全国的这种战略需求，他要摆出一些友好的姿态，他要用这个东西来笼络人心，特别是笼络汉族士大夫阶层。这一点，这个从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康熙，应该说他们是很明确的。这个过程大概也就是前两朝， 嗯， 这个的比较突出。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它这个整体的政治生态发展水平、文化形态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原甚至江南地区，因此呢，在整个的国家统治上，它实际上有很强的不安定感和文化上的自卑感。 嗯，这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 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在意你能不能真正的顺从我，你能不能归附于我， 嗯， 来做我的臣民。而实际上这个清王朝，因为他说老实话，他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说，他占领全国、统治全国非常速度非常快，就是不像人家比如说你打了多少年你才打下来， 嗯， 他是非常快的就推进了， 长驱直入， 对啊。而且尤其是在北京问题上他更快， 嗯， 不过就是个把星期的事儿他就拿下了。所以这样呢，就是从短时的这种军事上的快速占领到政权上的迅速构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瞬间的变化他当时可能来不及反应， 嗯， 但是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以后，他在文化心理上他是有抵触情绪的， 嗯， 特别是清代又采取了一些有他这个民族特殊的要求，你比如说叫一服剃发， 哦， 这过去汉 咱们说中原地区汉这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这种汉文化体系，它是讲这个父母夫发，这是 受之父母、啊、 对，受之父母，这是不能舍弃的，对不对？他非让你剃了他， 嗯， 而且剃成那德行，就是前头还半拉 光 半拉秃瓢， 嗯， 对不对？那看着在这，对于汉族地区的很多民众来说，这实在是很让人讨厌的， 接受不了。 这不是审美，这是审丑啊、 嗯、 对不对？所以他接受不了，就是朱宗这种原因。因此就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实际上在这个清军南下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一些激烈的抵抗、 嗯、 虽然后来在军事上解决了，但是在这个统治政治统治 上、 特别在文化心理上，这个统治一直不能稳定、 嗯、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江南地区的士子这个反抗这个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所以过去有一批人自称为这个移民嘛，明朝移民嘛、 嗯、 甚至有人就是尤其有一些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的一些文人，誓死不仕兴， 嗯， 对不对？不做你的官，不拿你的俸禄等等等等，像这种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清王朝的统治者这些满洲人来说，他可以说有很强的这种，一方面是文化自卑感，另一方面又是很强烈的统治欲望。 嗯， 所以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造成了他一方面是想积极的去笼络士子，笼络士大夫阶层的这些成员，所以他。除了咱们前头说的，包括你比如说他开恩科， 嗯， 包括甚至搞很多这个大型的文化活动，比如说修这个开明史馆， 嗯， 然后呢这个请一些这个在明史研究上很有造诣的这些人来，而这些人往往是拒绝和这个清朝政府合作的，你比如说万梓同啊等等这些人、 嗯、 但是他都想法请来，而且你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合作，那他以这个明史馆的这个总裁官个人的幕僚身份他请他， 嗯， 他连这种形式他都有。但是尽管如此，他那种很强的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决定了他一方面是要笼络，另一方面他也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这种高压政策、 嗯、 因此他对于文化上文化的高压管控上他是很强烈的，所以说有一个字有问题他都要如何如何、 嗯、 因此就是清朝260多年文字狱是历史上最严酷的时期， 嗯， 这个大家都听说很多嘛，比如说清风不识字大家都知道嘛、 嗯、 就是因为这个字然后嘁哩喀啦一下灭杀了一批人，要灭人九族， 嗯， 你比如说这个康熙皇帝玄烨，对不对？然后这玄字 玄武门 那就于是玄武门的改、 嗯、 然后呢天地玄黄五宇宙洪荒那玄 字、 嗯、然后 也都改了， 就改成天地元皇了， 嗯， 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记得当年我们出版过程中，比如说有人写的时候就写天地玄黄、 嗯、 然后呢曾经有一个那个二把刀编辑啊，然后说写错了，是天地元皇。我说您真是大清朝的忠实臣子 啊 这都这年月了，您怎么还想着天地元皇、啊、 还避讳呢、啊、 还在那避呢， 嗯， 就像这样，包括你比如说咱们后来的北京的这个广宁门， 嗯， 对不对？你比如说咱们说玄武门改成这个 神武 门，对不对？包括后来的广宁门也是根据这改，你比如说王世贞那个贞字儿改了几回， 嗯、哦， 对不对？后来连人乾隆皇上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最后说特许允许怎么怎么写， 嗯、 哦，就是他那个真字改了好几回，所以我们搞古籍就很难受啊。哪个人啊？这到底 就改来改去都认不出是谁了。 他弄了三回，对不对？所以你一人变成仨人， 对， 你且得认呢，对不对？ 给后来的这种文化考证啊、传承啊，带来很大的麻烦。 很大的麻烦， 嗯、 就是所以说，你别说当时他如何惨烈，你就是后来就多别扭。比如说、啊，再举个例子，他这个已经这个避讳到什么程度了？就是皇上名字你肯定得避讳啊， 嗯， 皇子名字得避讳，对不对？我大清朝的东西得避讳，对不对？你比如说满， 鲁， 嗯， 就这种词不许用。 胡， 胡， 对于少数民族的称呼。 所以岳飞那个《满江红》，他在改，对不对？不改，不让出。诸如这样，最后呢，他是。他一方面他要搞这个所谓的文化高压政策，一方面又卖弄着他如何如何，我又是尊孔，对不对？我又是敬重这个 儒家文化， 孔老夫儒家文化，孔老夫子的。于是说，孔圣人名字都在避讳。 哦。 于是呢，孔丘的丘字你就不能用。 啊，丘不能用了。 结果人家山东那个有那个地名有丘啊，对不对？ 嗯。 然后呢，说这个丘字啊。你们可以用，对吧？你们这么着吧，这个你把那秋字加一个耳刀。 所以现在姓秋的秋还是带耳刀的。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秋，就是大家经常问你哪个秋字啊，带耳刀不带耳刀？其实原来都不带耳刀， 哦， 这生生给挤得成这带耳刀了。 嗯， 然后呢，现在这个淄博那一带， 嗯， 这个解放后。当地就是老百姓曾经委托这个人民代表到北京搞过提案，这是50年代的事儿，就申请我们改回原姓。说你改回什么原姓啊？秋啊。说你是姓秋啊？不是，那秋没耳刀啊，历史上就没耳刀啊。就是你想他这里霍楞一直霍楞的，咱们说上个世纪50年代还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从这里头，当然这是一些咱们说比较就到影响到今天咱们现在受影响的一些事儿，但是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实际上清代260多年的统治中间，它有它确实好的一面。比如说你比如说清王朝很注意多民族的融合问题，这个才非常注意。你比如包括在版图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尤其你比如这几年很多清宫戏，这个把这个包括什么康熙王朝什么的，把这个清朝皇上写得特别好，是他也想把当皇上当好了，统治好了他，对不对？但是确确实实就是清王朝作为满洲统治者，他们在历史上也确确实实有很多很残暴的一面的。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就是非常典型的事情。所以说任何一种封建王朝它都有它的残酷性，它的压迫性。你像前几年有时候大家一讲起清史来，就把这个清朝皇上讲的多好，如何如何，是恨不得好，我都开玩笑说他都快赶上先进分子了，对不对？实际上这个 不客观， 就是它有它的两面性，要承认这个。而且呢，应该说清代的这种文字狱在当时就产生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咱们说都说这个钱家学派，它主要是训诂考证，之所以成为钱家学派，就是在当时确确实实由于你这个文字狱有个字我就能找你毛病，对不对？清风不识字，你在骂我啊，我怎么不识字了？连这个都能找出毛病来，那你想我干什么？于是大量人干脆我专固执堆，我不招你还不行吗？ 就是限制了文化的发展， 对不对？实际上他对文化是一种客观的禁锢。因此呢，就是钱家学派为什么后来被大家诟病，他有这个训诂的那种严谨，训诂考据的那种严谨，但是他也有对人们思想的那种禁锢，让你就盯着一个字，对不对？只见木不见林了。 对， 这是这种情况 局限， 很大的局限性。包括你比如说这个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形态上一些打压，对不对？这个当年孔尚任弄个桃花扇立马就给轰出去了，就是轰出北京啊，而且差点治他罪。那如果不是一些这个满洲贵族甚至有时候皇室后裔的说情，他未必下场能多好，对不对？那么这种东西久而久之形成什么，就是在北京的文化发展史上它是留下阴影的，对不对？除了考据学这个训诂考据的这种大量的出现，除了这个以外，包括咱们说八股文，对吧？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在文化发展上，就是逐渐的，尤其到清中后期，就是文化形态上开始出现了很多相对禁锢的内容。然后呢，这种禁锢的内容 逐渐的使得你的文化发展上失去了很多活力。 对， 这个受影响很大的。 嗯， 包括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红楼梦》，对不对？那是肯定，这叫世界文学名著，对不对？中国能走向世界，站在世界文学领域上能占一席之地，肯定《红楼梦》。《红楼梦》在清朝可是被几次发禁令、 禁书， 然后禁毁。这个当年这个我们出过一本书叫这个就在清代禁毁书目，乾隆皇上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当时禁毁图书2800多种。 哦，毁了很多其实。 当然他是这样啊，他要求天下都毁。 啊、 哦。然后他把这个故宫里就紫禁城里就是大内里藏的那2800多种他倒给留下了。 哦，嗯。 幸亏他留下了，所以后来这个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过这个就是四库全书禁毁书， 嗯， 他把这批禁毁图书就都出了，叫禁毁是从刊吧。你从这能看出来，就是你想啊，那个时候中国的典籍虽然说什么浩如烟海如何如何，但是也不至于说像今天这么丰富，一下2800多种。而这2800多种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指的在修四库的时候准备收入四库的书里头，他禁毁了2800种。实际上清王朝禁毁的图书量，就是他们查的是5000-5000-6000种都有。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清朝的文字狱，它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留下了很大的文化阴影，这一点是这个谁不能否认的， 就是客观存在的。 对， 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个朝代啊，尤其我们住在北京，每天可能都会路过天安门啊、中轴线，然后一个角楼，你会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古都遗留下的这种风韵。我们了解它的时候，可以通过清宫剧，就是夸张的艺术的形式。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比如说去读书，读像马老师写的这个《北京文化通史》，它是一种更为客观的、更为权威的一种阐释。当你了解了这里的很多知识点之后，你再重新回眸一个朝代，去看它的历史，看一些现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对它的理解就会更加的深厚。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我们都没有提到啊，包括提纲中说到的萨满教，因为时间真的是有限。马老师呢，我们以后会在节目中不断的请，让他给我们讲关于北京的故事。节目的最后还是照例，请您送听众和读者一句寄语。 我希望咱们的广大听众多读书，从书里读出北京的古都风韵，从书里读出京味的风貌，从书里读出我们今天更有品味的文化景致。谢谢大家。 谢谢马老师，再一次隆重的推荐这本书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化通史》，马建农著，清代卷。当然现在在网上我们还可以买到这个原名卷。我们期待着啊，更多向前向后的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卷能尽早的出现在读者面前，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感谢马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